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阿尔佩说，基督山伯爵他并不硬要争贵族的名义，他自称他的伯爵头衔是侥幸得来的，但一般的罗马人都以为伯爵是一个身份非常高贵的人。伯爵夫人说， 他的举止态度真令人钦佩，至少以刚才他在这里的短时间内而论，我可以这样判断。 阿尔佩说，那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了，妈妈。英国、西班牙和德国虽号称是欧洲最高傲的贵族中的三大领袖贵族，但以我所认识的人来说，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伯爵夫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略微犹豫了一下说， 你曾经，我亲爱的阿尔佩，我是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问这个问题的，你曾经到基督山先生的家里去看过，你的眼光很敏锐，又懂得很多世故，比你同年的人都机智些。你以为伯爵是真正的如他外表所表示的一样吗？ 他外表表示了什么？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一个身份很高贵的人。 好，我告诉您，亲爱的妈妈，人家是这么说的。 但你自己的意见呢，阿尔佩？ 我只能告诉您，我对他还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的意见，但我以为他大概是一个马耳他人。 我不是问他的籍贯，而是问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就另是一回事了。我看见过许多和他有关的惊人的事情，所以您叫我把心里的意思照直说出来，我就会回答说，我真的把他看作是拜伦笔下一个身世极其悲惨的主角，是曼弗雷德，是勒拉，是维纳，总之是一个古老的大家庭里的遗弃的人。他因为不能分享到家里的遗产，就不得不凭他的冒险天才自己去找致富之路，因此就看不起社会的法律。 你是说？ 我是说，基督山是地中海中央的一个小岛，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驻军，是各国的走私贩子和各地的海盗所常到的地方。谁知道这些勤勉的好汉会不会付些保险费给他们的地主呢？伯爵夫人若有所思地说， 那也是可能的。 哦，别管他是不是走私贩子，阿尔佩继续说，但您已经见过他了，我的好妈妈，想必您也一定同意，基督山伯爵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在巴黎社交界一定会大大的成功的。哦，就是今天早晨在我这儿，这是他初次踏进社交界，可是他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惊异，甚至连夏多勒诺都不例外。 你以为伯爵有多大年纪了？ 梅西蒂斯问，他显然对这个问题觉得极其重要。35、36岁，妈妈。 这么年轻，不可能的。 梅西蒂斯说，这句话一方面是回答阿尔佩所说的话，而同时也是在对自己讲。但这却是真的，有3、4次他曾对我说，当然是无心的，某某时候我5岁，某某时候10岁，某某时候12岁，而我由于好奇，把这些细节都牢牢地记住，再把各个日期一对，发觉他从来没有说错，所以我可以确定，这位年龄不明的奇人是35岁。而且，哦，妈妈，您看他的眼睛多么灵活，他的头发多么黑，而他的额头虽然这样苍白，却毫无皱纹，他不但强壮，而且也还年轻呢。伯爵夫人的头垂了下来， 像埋在一阵痛苦的思想的巨浪底下。 而这个人对你表示很友善吗，阿尔佩？ 梅西蒂斯问这句话的时候打了一个神经质的寒战。 我不能不这样想，阿尔佩，你喜欢他吗？ 哦，他很讨我喜欢，虽然弗兰什一片难想说服我说他是一个从阴室里回来的人。伯爵夫人打了一个寒战。 阿尔佩， 由于他情绪激动，他说话的音调都变了。 你以前每交一个新朋友，我总是要来过问，现在你是一个大人了，能够给我忠告了，可是我还是要向你说，阿尔佩，要审慎。 哦，我亲爱的妈妈，为了执行您的忠告，我就必须得先知道我怕的是什么。伯爵从来不玩牌，他只喝清水，里面加一点点白葡萄酒。他又这样有钱，要不是存心想嘲弄我，绝不会向我借钱。那么他对我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呢？ 你说的对，我这种担心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对一个曾救过你性命的人。啊，你的父亲是怎么样接待他的，阿尔佩？我们对伯爵在礼貌上应该更殷勤一些。马斯夫先生有的时候心神不定，他担心着他的正事，他或许在无意之间会…… 哦，爸爸的态度再好也没有的了，妈妈。阿尔佩说：“哦，不，还不止呢。他似乎极其喜欢伯爵对他说的那两三句恭维话。伯爵的话说得非常巧妙，而态度之安闲，像是他已经认识爸爸30年了似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只骚到痒处的小箭，爸爸心里一定很喜欢的。阿尔佩笑了一声，又说：“呵呵，所以他们分手的时候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爸爸甚至还想带他到医院里去听演讲呢。”伯爵夫人没有回答，她已深深地深入一种幻想之中，她的两眼渐渐地闭了起来。站在他面前的这个青年似乎望着他，他这时所流露出来的母子间的情谊简直比那些母亲还年轻美丽的小孩子更亲热。后来他看到母亲的眼睛已经闭拢，听到母亲已发出轻匀的呼吸声，他相信母亲已经睡着了。他垫着脚尖离开了房间，万分小心地把门拉上。哼，这个鬼家伙，他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哼，我早就说过伯爵他会在这儿轰动一时的，而我可以用一支万事万灵的温度计测量出它的效果，我的妈妈都注意到他了，所以他是必然会受人注意的了。阿尔佩向马厩走去，想着基督山伯爵这次买马车又大显身手，以致把他的栗色马在鉴赏家的眼睛里被降为第二流的货品，心里略微有一点不高兴。千真万确，他说，人是不平等的，我一定要求爸爸在贵族院里讨论这个题目。这个时候伯爵已经到家了，这一段路费了他6分钟的时间，但这6分钟时间已足够吸引20个青年人放马疾驰追上来，来看一看这位有钱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知道这辆马车的价钱，他们自己没有力量买，但很想看一看究竟是谁花了10000法郎买一匹马。阿里所选中的那座房屋坐落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右边，这是基督山伯爵城里的住宅。前庭中央长着一丛茂密的树木，把房屋的正面遮住了。在这丛树木的两旁有2条侧径，像2条手臂，一条在左，一条在右， 从铁门入口处分手，包抄到门廊前面，以便马车通过。门廊的每一级台阶上都放着一大瓷瓶花。这座房子不和邻近的房屋相连，除了大门以外，在邦修路另外还有一个进口。车夫还没喊门房，那两扇笨重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原来他们已经看见了伯爵的马车，而在巴黎，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都是以闪电般的速度来侍奉伯爵的。车夫驱车进门，并不减低速度，沿着侧径绕了半个圆圈，石子路上车轮的声音还没有停住，大门已经关上了。马车在门廊的左边停住，立刻有两个人到车窗前面来迎候，一个是阿里，脸上带着最真诚愉快的笑容，似乎只要基督山伯爵对他看一眼，就觉得十分满足了。另外那一个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伸手扶伯爵下车。谢谢波杜西奥先生，伯爵说，一面轻快地跳上门廊的三个台阶。哦，那个中人呢？他在小客厅里，大人。波杜西奥回答，还有，我叫你把房子找好以后，马上就去印名片，印了吗？啊，报告伯爵阁下，已经印好了。我亲自到皇家市场去找那最好的刻字匠，亲自看着他刻板，印出来的第一张名片就遵照您的吩咐送给安顿大马路七号邓格拉斯男爵阁下府上，其余的都在大人寝室的壁炉架上。啊，很好。现在几点钟了？四点钟。基督山把他的帽子、手杖和手套交给那个在马斯福伯爵家里招呼马车的法国听差，然后由波多西奥在前领路，走进小客厅里。这间候客室里的大理石像太普通了，基督山伯爵说，我相信不久就可以全部搬走。 啊，是。 波多西奥鞠了一躬，正如这位管家所说的，那个中人在小客厅里等候着基督山伯爵。这位中人只是一个平庸的律师事务所里的职员，但却故意装出一个乡下诉讼师所特有的那种庄严的神气。哈，先生，您就是受托把那座乡村别墅卖给我的中人吗？基督山伯爵问道。啊，是。伯爵阁下，那中人回答，麦契写好了吗？ 是，伯爵阁下， 你把它带来了吗？ 带来了。 好极了，我买的这座房子在什么地方？伯爵随随便便地问，这句话一半是对波多西奥说的，一半是对中人说的。管家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我不知道。那中人惊异地望着伯爵， 什么？ 他说，伯爵阁下，不知道他买的房子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伯爵回答。 伯爵阁下不知道？ 哈，我怎么会知道？我是今天早晨从卡迪斯来的，我以前没有到过巴黎，这是生平第一次踏上法国的领土。 啊，那就不同了，您买的那座房子是在阿杜尔村。 听到这句话，波多西奥的脸立刻白了。阿杜尔村在什么地方？伯爵问。 离这里只有几步路，阁下。 那中人答道，出帕西门没有多远，很幽静，正在布罗涅大道的中心。 那样近吗？ 伯爵说，那就不是住在乡下喽。你怎么会选中一所就在巴黎城门口的房子，波杜西奥先生？ 我……管家带着一种诧异的表情喊道，伯爵阁下并没有叫我买这所房子，要是伯爵阁下可以回想一下。 哦，不错， 伯爵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是在一家报纸上看到广告，广告上登的是一座乡村别墅，我就被那个虚名迷住了。现在还来得及，波多西奥热心地喊道，假如大人把这件差事托付给我，我可以给您在爱琴、方迪南或比利卫找到一座更好的。啊，不，基督山无所谓地答道，既然我已经买了就算了吧。啊，您说的对，那中人说，他深恐得不到那笔佣金。那所房子的地点很幽静，有流水，有树木，虽然已荒废了许多时候，但还是一个很舒服的住处，所以即使不把家具算在内也是划算的。家具虽旧，可还是很值钱的，许多人现在都想搜罗古老的东西呢。我想伯爵阁下也是有这种嗜好的吧。嗯，一点不错，伯爵答道，旧家具非常方便，是不是？ 哦，不止方便，而且富丽堂皇。 真的，我们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基督山答道，请您把麦器拿出来，众人先生。于是伯爵匆匆地把麦器上所写的房屋地位和业主的姓名飘了一眼，迅速地签了字。波多西奥，他说，拿55000法郎给这位先生。管家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拿回一叠钞票，于是那中人就仔仔细细地数起钞票来，似乎对于金钱不经过一番合法的查点，他是绝不肯拿出收条的。现在，伯爵问道，手续都全了吗？ 都全了，伯爵阁下。 钥匙您带来没有？ 钥匙在门房手里，那所房子就是他在照看，这儿有我写给他的一张条子，伯爵阁下可以拿着这张条子到新居去。 好极了，基督山伯爵对那中人做了一个手势，等于在说，我不再需要你了，你可以走了。但是那个诚实的中人说， 我想您大概是弄错了吧，伯爵阁下，一切包括在内，只要50000法郎就足够了。 哦，还有您的手续费呢， 已经包括在这个数目里了。 但您不是从阿杜尔来的吗？ 当然是的。 哦，那么又要劳您的神，又要费您的时间，这个报酬也是很公道的了，伯爵说。于是他做了一个很客气的手势表示谢意，那个中人倒退着走出房间，然后一躬到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主顾。送这位先生出去，伯爵对波多西奥说，于是管家跟着那中人走出房间。当房间里只剩下伯爵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从口袋里摸出一本皮夹，上面有一把锁锁住，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枚昼夜不离身的钥匙，他就用这把钥匙打开皮夹的锁。他翻了一会儿，忽然在一页上停住，这上面记着几行字，他拿着几行记录和放在桌子上的房契比较，又想了一想，阿杜尔村方旦街28号，的确一样，他说，现在我要把他的口供吓出来，究竟是用宗教的力量好呢，还是用物质的力量好？但无论如何，在一个钟头里面，我一切都可以知道了。 波多西奥， 他一面喊，一面用一把轻柄的木锤敲一面小铜锣。 波多西奥， 管家在门口出现了。波多西奥先生，伯爵说，你有一次不是告诉过我，说你曾在法国旅行过的吗？ 啊，是，大人，走过几个地方。 那么， 你是熟悉巴黎近郊的喽。啊，不，大人，不不不。管家回答，他的全身发出一种神经质的颤抖。基督山对于喜怒哀乐之情是一个老行家，一见就知道他的内心非常不安。啊，不幸得很。基督山答道，你竟从来没有到近郊去玩过，因为我今天傍晚想去看看我的新居，你陪我去的时候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一点有用的情况。打盹儿去，波杜西奥喊道，他那紫铜色的皮肤立刻变成青白色。我到阿多尔去？嗯，那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你既然为我服务，我住在阿多尔的时候你一定要到那儿去的呀。波杜西奥一看见他的主人发出威严的目光，就急忙低下了头，一动不动地站着，也不回答。咦，你怎么了？你叫我另外再叫人去吩咐备车吗？基督山问。他说这句话的语气简直就和路易十四说他那句名言，这下又得叫我耐心等待了，一样。波杜西奥一跳窜进了后见室，用一种嘶哑的喊声大叫着，给大人备车。基督山写了两三张便条，当他把最后一张封好的时候，管家出现了。大人，马车已经在门口了。他说，嗯，去拿你的帽子和手套。基督山伯爵回答，我陪您去吗，伯爵阁下？波杜西奥喊道，当然了，你必须去吩咐他们，因为我预备到那所房子里去住。伯爵的仆人，从来没有人敢违背他的命令，所以那位管家不再说一句话了，只是跟在他的主人后面。伯爵先上车，然后示意叫他跟上来，于是他也上了车，恭恭敬敬地坐在前座。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起普吉岛赠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由，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ne of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伯爵的仆人从来没有人敢违背他的命令，所以那位管家不再说一句话，只是跟在他的主人后面。伯爵先上车，然后示意叫他跟上来，于是他也就上了车，恭恭敬敬地坐在前座。基督山伯爵看到当他们跨上马车的时候，波多西奥曾做了一个科西嘉式的手势，用他的大拇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十字，而当他坐进马车里的时候，又喃喃地低声地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管家这种古怪的举动显然是忌讳伯爵这次出门的计划，要不是好奇成性的人，谁看了都会可怜他。但伯爵的好奇心似乎太重了，偏偏不肯让波多西奥免了这个短短的旅程。不到20分钟，他们已经到达了阿多尔。他们进村庄以后，管家的心情越来越紊乱了。波多西奥缩在马车的角落里，开始焦急不安地查看经过的每一家房子，告诉他们在方丹街28号停车。伯爵吩咐他的管家，眼光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波多西奥的前额上满是汗珠，但还是服从了。他把头从窗口里伸出去，对车夫喊道：“方丹街28号。”28号是在村庄的尽头。在车子向前走的期间，夜幕渐渐降临了。说得更确切些，是出现了一大片核电的乌云，使薄幕中的一场戏剧化的插曲被包围在庄严的气氛里。马车停了，听差从车夫的座位上跳下来，打开车门。啊，波多西奥先生，伯爵说，你不出去，那你是想留在车子里吗？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心事呀？波多西奥跳出去，直挺挺地站在车门旁边。伯爵扶着他的肩膀走下马车的三节踏板。去敲门，伯爵说，说我来了。波多西奥上去敲门，门开了，门房走出来，他问道，干什么？ 啊，这位是你的新主人，我的好伙计， 波多西奥说。于是他把中人的那张条子交给门房。 那么房子卖掉了吗？ 门房问道。 这位先生是来这儿住的吗？ 是的，我的朋友，伯爵答道。我要尽量使你不再思念你的旧主人。 哈，先生， 那门房说， 我没有什么可留恋他的，因为他很少到这儿来。他上一次来是5年以前的事了。他卖这所房子卖得很得当，因为这所房子对他毫无好处。 你的旧主人叫什么名字？ 基督山说，圣米兰侯爵。啊，我相信他不是为了钱才卖这所房子的。 圣米兰侯爵，伯爵回答说，这个名字我像是听说过。圣米兰侯爵。于是他现出沉思的样子。 啊，是一位老绅士， 门房又说， 是波旁王室最忠实的信徒。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嫁给了维尔夫先生。维尔夫先生做过尼莫的检察官，后来调到凡尔赛去了。 基督山向波多西奥瞟了一眼，波多西奥这时正将身体靠住墙壁以防跌倒，他的脸比他所靠的那面墙还要白。他这个女儿不是死了吗？基督山问道。我好像听人这样说过。 啊，是的，先生，那是21年前的事儿了。从那以后，那位可怜的侯爵我们连3次都没有看到过了。 谢谢，谢谢，基督山说。他从那位管家极度疲劳的神色上判断出他不能再把弦拉紧了，再拉紧便有崩断的危险。 拿一盏灯给我。 要我陪您吗，先生？ 不，不必了，波多西奥会给我照亮。基督山一面说，一面赏了门房2块金洋。这2块金洋是门房的嘴巴里接连流出一大串感谢和祝福的话来。 啊，先生， 他在壁炉架和搁板上面找了一番以后说， 我没有蜡烛。 去拿一盏灯来，波多西奥，伯爵说，领我去看房子。管家默默地遵命，但他拿灯的那只手却在颤抖。从这一点上很容易看出他这一次的服从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们先在楼下看了一遍，地方还算宽敞，然后上2楼。2楼一共有一间客厅、一间浴室和2间寝室。这2间寝室中的一间和一座螺旋式的楼梯相连，楼梯出去便是花园。啊，这儿有一座秘密楼梯，基督山伯爵说，这很方便。啊，照着我，波多西奥先生，往前走，我们来看看他可以通到什么地方。 大人， 波多西奥答道，他是通花园的。请问你怎么知道？ 应该如此的。 好吧，我们去确定一下。波多西奥叹了一口气，在前面走。这座楼梯的确是通到花园里去的。一到门口，管家就站住了。走啊，波多西奥先生，伯爵说。但对方却呆住了，只是瞪着眼，现出神志昏迷的样子。 他那无神的眼睛向四面环顾，像是在寻找某一件可怕的事情的痕迹似的，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似乎竭力要赶走某种恐怖的回忆。喂，伯爵坚持说， 不不，巴杜西奥把风灯放在墙角喊道，不，大人，这不行，我不能再向前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基督山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口吻问。 啊，您瞧，伯爵阁下， 管家喊道，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您要买一所房子，而恰巧会买在阿多尔，而既买在阿多尔了，又恰巧是方丹街28号。哦，我为什么不把一切先讲给您听呢？我相信那样就不会强迫我来了。我希望您的房子不会是这一幢。哦，好像是阿多尔除了这个谋杀过人的房子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房子了似的。啊啊！ 基督山大喊，但又突然改口，你在说什么话？你们科西家人真是鬼东西啊，老是迷信或鬼鬼祟祟的。来，拿灯来，我要去花园看看。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就不会怕了。帕杜西奥服从了命令，提起风灯，门一打开，就露出一个阴沉沉的天空，月亮在一片云海里突然地挣扎着，它偶尔也会露面，但立刻又被阴沉的云浪所遮没，消失在黑暗里。管家想向左转，不，不，先生，基督山伯爵说，为什么要走小路呢？这儿有一片美丽的草地，我们笔直向前走吧。布杜西奥抹了一抹他额头上的冷汗，还是服从了，但是他却继续向左斜着走，基督山伯爵则恰巧相反，向右手斜着走，走到了一丛树的旁边，他停步不走了。管家再也控制不住了， 走开，大人，走开，我求求您，您正巧站在那块地方了。 什么地方？ 他倒下的地方。 我亲爱的伯杜西奥先生，基督山伯爵大笑着说，你神志清醒一点吧，我们现在已不是在萨尔坦或科尔泰了，这不是一片荒地，而是一座英国式的花园。我承认管理得很坏，但你却不能说它不是一个花园。 大人，我恳求您别站在那个地方。 我想你大概发疯了吧，波杜西奥。伯爵冷冷地说，假如真是如此，我先警告你，我可要把你关到疯人院里去。 哦，大人， 波杜西奥回答，两手捏在一起，脑袋直晃，要不是伯爵这时正在思考一件更事关重要的事情，使他未能注意到波多西奥这种胆怯的心理，波多西奥的这副模样一定会引起伯爵大笑的。 哦，大人，祸事到了。 波多西奥先生，伯爵说，我极愿意告诉你，当你装腔作势，眼睛咕溜溜地乱转，两手扭来扭去的时候，实在像是一个被魔鬼紧紧地抓住了的人。而我注意到，心里藏着一件秘密的人，是最难驱逐魔鬼的。我知道，你是一个科西家人，我知道你的心境很郁闷，老是在怀念过去为亲复仇的那一幕历史。在意大利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在意大利那种事情不算一回事的，但在法国，暗杀是极不受人欢迎的，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宪兵要捉拿凶手，法官来判罪，有断头台，为死者报仇。波杜西奥两手紧紧地扭在一起，但在这过程中，他并没有让那盏风灯跌落， 灯光照出了他惨白而变了样的脸。基督山伯爵带着他在罗马看安德烈救星时同样的表情，详详细细地观察他，然后他又用一种使那可怜的管家周身血管发颤的口吻说：“那么，布沙尼长老告诉我的话就不准了。1829年，他从法国旅行回来以后，叫你拿了一封介绍信到我这儿来。在那封介绍信里，他曾列举了你所有种种的优点。好，我可以写信给长老。他所推荐的人有不良行为，我要叫他负责。而关于这件暗杀案，我不久也可以完全知道了。只是我要警告你，我住在哪一个国家，就要遵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我不想为了你的缘故和法国司法机关闹纠纷。”“ 哦，别那样做，大人，我一向都是忠心的侍奉您的。”布德西奥绝望地喊道：“我一向为人都很诚实，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总是在向好的方面去做。”“ 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伯爵答道。“但您为什么要这样慌张？这可不是好现象。一个良心清白的人，他的面孔不会这样惨白，他的双手不会这样发抖。”“ 但是，伯爵阁下。” 布杜西奥吞吞吐吐地答道：“ 我在尼姆监狱里的时候，曾对布沙尼长老忏悔了一件自己非常后悔的事。他有没有把那件事告诉过您？”“ 是的。但他说，你可以当一名出色的管家，所以我以为你只是偷过东西而已。”“ 哦，伯爵阁下。” 布杜西奥回答。“那么，你既然是一个科西嘉人，你或许曾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干过你们所谓债嫖的事儿。”“ 是啊，我的主人。” 布杜西奥大喊一声，伏在伯爵的脚前。“ 不是别的，只是报过一次仇而已。”“ 啊，这我懂了。但我不懂那件事怎么又在你心里死灰复燃起来，使你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大人，这是非常自然的。” 布杜西奥回答说：“ 因为我就是在这所房子里报的仇。”“ 什么？在我的房子里？”“ 哦，伯爵阁下，那时候他还不是您的。”“ 谁的？那么是圣米兰侯爵的吧？我记得门房说过。但你对圣米兰侯爵有什么仇要报呢？”“ 啊，不是他，大人，是另外一个人。”“ 这真有点奇怪。”基督山伯爵回答，似乎像在想什么心思似的。“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又跑到一座自己做过非常后悔的事的房子里来。”“ 大人，我相信这是命。第一，您在阿杜尔买了一座房子，那又正是我暗杀过人的一座房子。您到花园里来经过的那座楼梯，正是他所走过的那一座。您站的地点，正是他背刺的地点。而吉布路以外，正是他埋葬他孩子的坟墓。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一次，简直太像是天意了。”“ 好吧，波杜西奥先生，我们就算这是天意吧。只要人家高兴，我们总是什么都肯同意的。而且你的头脑已经有毛病了，你一定得对他让路了。来，想想清楚，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这件事只对一个人讲起过，就是布沙尼长老。这件事情。” 布德西奥摇摇头，继续说：“ 只有在忏悔师的面前才可以讲。 那么， 我指点你去找忏悔师，你去找一个卡德流派或白纳廷派的忏悔师，把你的秘密都讲给他听。我可是不喜欢见神见鬼吓自己的人，我不愿意用晚上趴在花园里走路的仆人。我承认，我并不十分愿意警察局有人来拜访，因为在意大利，只要闭口不说话，法院就不会来麻烦你。但在法国，只有先说出来，才能摆脱掉自己的干系。真的，我以为你多少总有一点科西嘉人的气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走私贩子，一个出色的管家。但我现在看出你原来还有别的花样，你不是我的人了，波多西奥先生。 好，伯爵阁下，伯爵阁下， 管家喊道。他被这一番话吓慌了。 假如只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就不能继续为您效劳，我就把一切都讲出来。因为我一离开您，就只能上断头台了。 那就不同了，基督山伯爵回答。但你要想清楚，假如你想撒谎，那么还是不讲为妙。 啊，不，大人，我凭我灵魂得救的希望向您发誓，我一定把一切都讲给您听，因为我的秘密，不杀你长老也只知道一部分。但是我求您离开那株法国梧桐。大人，月亮正从云堆里钻出来，而您所站在的那个地点和您裹住全身的这件披风，可是我想起维尔夫先生来了。 什么？基督山喊道。那么原来是维尔夫先生吗？ 啊，大人认识他？ 是尼姆的前任检察官。 是的， 就是娶圣米兰侯爵女儿的那个人。 是的， 就是在目前司法界大副盛名，以最严厉、最正直、最死板见称的那个人。 哦，大人，这个名誉白璧无瑕的人 怎么样？ 是一个混蛋。 什么？不可能的， 我告诉您的是实话。 真的？你有证据吗？ 有的。 而你把证据丢了吧，那样多蠢呢。 是的，但仔细去找还是找得回来的。 真的吗？伯爵答道。讲给我听听，因为他引起我的兴趣来了。于是伯爵带着一种很轻松的神气走去，坐在一条长凳子上。波多西奥振作起精神，跟上去，站在了伯爵的前面。 我的故事从什么地方讲起，伯爵阁下？ 波多西奥问。随便你，伯爵回答。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布沙尼长老已经告诉过大人了吧？ 某些细节当然是讲过的，但那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我都忘记了。 那么我可以随意的讲，大人是不怕烦的了。 说吧，波多西奥先生，你可以补充晚报的不足。 这个故事是在1815年开始的。 啊？基督山伯爵说，1815年可不是昨天。 不，大人，可是这一切事情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哦，我有一个哥哥，他在皇帝手下服务，曾做到中尉。他那一个团里全是科西嘉人，这个哥哥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们都是孤儿。那时我5岁，他18岁，他抚养我长大，把我当作他的儿子看待。1814年他结了婚， 当皇帝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时候，我的哥哥立刻就去从军，在滑铁卢他受了伤，随军退到鲁瓦尔。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唐华涛，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霍思。